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69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六分法性品第六。儿时最胜复从坐起，偏复左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，而白佛言：昔有世尊善说诸佛微妙功德及大威神，诸佛如来因何得此微妙功德及大威神？唯愿世尊分别解说。佛告最胜：天王当知，如来所行及所得果甚深微妙，不可思议。最胜白言：佛行何法，说为深妙，不可思议？佛言：如来法性，因果甚深，微妙，不可思议。功德微神，即所说法，利乐他事，亦复如是。对圣父言：云何法性甚深微妙，不可思议？佛言：天王，如来法性在有情类蕴界处中，从无始来辗转相续，烦恼不染，本性清净，诸心意识不能缘起，于寻思等不能分别，邪念思维不能缘虑，远离邪念无名不生，是故不从十二缘起，说明无相，非所作法，无生无灭，无边无尽，自相常住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知法性清净如是，无染无浊，远离垢秽，从诸烦恼超然解脱，此性即名诸佛法本。福德智慧因之而起，本性明净，不可思议。天王，我今当说譬喻，如应谛听，善思念之。王言：世尊，唯然愿说。佛告最胜：天王当知，譬如无价如意宝珠，装饰盈致，交洁可爱，体极圆净，无有垢浊，堕在淤泥，经时已久，有人识得欢喜取之，勤加守护不令堕落。法性亦然，虽在烦恼不为所染，后复显现。天王，诸佛悉知有情本性清净，客尘烦恼之所覆庇不能误入，是故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应作是念：我当精勤为有情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除其烦恼，令得误入，一切有情本性皆净，当起尊敬，不应轻灵，应同大师如法供养。此诸菩萨犹作是念，便能升起般若大悲。菩萨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既能证入 不退转地。世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复作十念：此诸烦恼无力无能，自体虚妄，为清净法，何以故？被一切智顺生死故，清净法性为诸法本，自性本无，虚妄烦恼皆从邪念颠倒而生。天王当知，譬如四大以虚空立，虚空无一，烦恼一耳，依于法性，法性无一。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实观之，不起违逆，以随顺故，烦恼不生。是诸菩萨观察烦恼，不生染着，为作是念：若自染着，云何说法令他出离？是故菩萨断灭着心，如实说教，结有情缚。是诸菩萨复作是念：若生死中有一烦恼能益有情，我则摄受，然无事事，故应断灭。是诸菩萨复作是念：如其诸佛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断诸烦恼，无益应耳，何以故？诸佛如来昔在因地，亦如是学成菩提故。是诸菩萨有此二缘，方便善巧，观知法性。如是法性无量无边，为诸烦恼之所引缚，随生死流沉默六趣，长夜轮转，随有情故，名有情性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起厌离心，除五净欲，灭诸分别，修无上道。是时此性名为出离，超一切苦，故名极净，是究竟法，世所乐求，一切种智常住微妙。因此法性能得自在，受法王位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初中后位观察法性，一切平等，本来极净，不为诸法之所挂碍，犹如虚空，不为色碍。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实观知诸佛所说一切妙行，如量修行，法性功德不可据说，无有二相过一意境，平等一相寻思不行。菩萨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除二相、我相、法相，一切一生为执所缚，不识不见，不得法性。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通达如是法性，在诸有情无二无别。何以故？诸法真如无异相故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依此法性修习善根，来入三有，扰于有情，虽现无常而非真实。何以故？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实观知真法性故，具足方便大悲愿力，不舍有情，二乘一生 既无如是大悲愿力，是故不见圆净法性，不能如实扰于有情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如实观真净法性，一切圣者如实悟入，无能修者无所修法，无能行者无所行法，无心无心所，无业无艺术，无苦无乐，如是观者明德平等，无意远离随顺广大，无我我所，无高无下，真实无尽，常住明净。所以者何？一切圣法由此成就，因是性故显现圣者，诸佛如来无边功德不共之法，从此性生。由是性出，一切圣者戒定慧品从此性生。诸佛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从此性出，是性极净，过诸名相，性是真实，远离颠倒，性不变异，故成真如。是圣至净，故名圣意，非有非无，非常非断，非生死，非涅槃，非染非净，离一离异，无相无名。天王当知，此诸菩萨复作十念，法性离相，诸法离相，无二无别。黑锅，诸法离相即法性离相，法性离相即有情离相，有情离相即法界离相，法界离相即诸法离相。如是离相求不可得，法性真如，有情真如，无二无别。有情真如，法性真如，无二无别。法性真如，诸法真如，无二无别。诸法真如，诸佛真如，无二无别。法性真如，三世真如，不相违逆，过去真如，未来真如，不相违逆，未来真如，现在真如，不相违逆，现在真如，过去真如，不相违逆。三世真如即蕴界处真如，蕴界处真如即染净真如，染净真如即生死涅槃真如，生死涅槃真如即一切法真如。天王当知，真如名为无异无变无生无灭，自性真实，以无争故说明真如。如实之见，诸法不生，诸法虽生，真如不动。真如虽生诸法，而真如不生，是名法身。清净不变，如虚空无等等，一切三界无有一法所能及者，便有情身无与等者，清净离垢本来不染，自性明净，自性不生，自性不起，在心意时非心意时，性即是空，无相无愿。遍虚空界诸有情处，一切平等，无量无边，不异不别， 非色受想行识，不离色受想行识。非地水火风大，不离地水火风大。无声，不离声。虽逆生死，不顺涅槃。眼不能见，耳不能闻，鼻不能嗅，舌不能尝，身不能觉，意不能知。不在心意识，不离心意识。天王当知，甚名法性。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已能通达此法性故，修行清净，能于三千大千世界诸展不周成意居落，示现色身。所现身者，非色非相，而现色相。虽非六根所行境界，而化有情，常无休息。未说此身无常无我，是苦非境，知诸有情，有极境性故。为示现无量种身，方便善巧，令彼受化，知一切身都无作者，亦无受者，如木石等，而为有情说清净行。菩萨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通达法性，即得自在，无有移动而起智业，游戏神通种种示现，安住自在而能示现种种威仪，自在能去一切相智，皆悉通达一切法性。天王当知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是自在，是无尽相，遍一切处，无色现色，自在遍观诸有情心，见如实心性，自在意念无边无数劫，相续不断，自在变化，诸解脱相自在漏尽，为有情故不正漏尽，自在出世，是圣智境自在甚深。声闻独觉不能测量，自在监牢，魔不能坏，做菩提座成就佛法最为第一，自在随顺转妙法轮，自在调化一切有情，自在受位得法自在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实通达甚深法性，得势自在，修势自在，即得一切净虑、解脱、等持、等智，不系三界。随者何？远离一切虚妄分别、烦恼系缚、颠倒执相。若欲受生，与生自在，远离系缚。若欲现灭，与灭自在，随其生处，恒摄大乘，成熟佛法，能于十方推求佛法，竟不可得。知一切法，同一佛法，非常非断。何以故？推求此法，不可得故。以如实理，求不可得。此法不可说有说无，亦无名相，过此境界。若离名相，即是平等；若法平等，即无执着。无可执着，是法真实；若着真实，即是虚妄。以不着故，即非虚妄。无所执着，心即无碍；无碍即无障，无障即无争。若法无争， 即同虚空，不系三界。若一切处无所系数，是法无色、无相、无形。若法无色、无相、无形，应知是法随彼境界，而离能知，亦离所知。可以过，世中无有少法可觉，少法能觉，甚名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通达平等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观察发起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都不见我，不见有情，乃至不见知者、见者，虽行布施而无所舍，虽持境界而离界相，虽修安忍而心无尽，虽修精进而离其相，虽修净律而无所及，虽修般若而无所缘，虽修念住而无所取，虽修正断而心平等，虽修神足而离细论，虽修根利而不分别有情诸根，即离千师，虽修觉知而无分别，虽修道之而无功用，虽修净信而无所着，自然智慧意念诸法平等之心，修诸妙定无分别心，观察妙慧无止息心，修摄摩他无所见心，修毗婆舍那无所念心，修佛随念通达法界平等之心，修法随念无所住心，修僧随念本心清净，教化有情不起分别，法界之心摄一切法，如虚空心严净佛土，无所得心得无生忍，无进退心得不退转，远离相心不见有相，三界平等心庄严菩提座，无所觉心知一切法，虽转法轮不见说听，虽现涅槃而知生死本性平等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是观法，不见能观，不见所观，即时能得游戏自在。可以故，自心清净，能见一切有情净故。天王当知，譬如虚空遍满一切，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亦如是。说此法时，众中八万四千天人俱发无上正等觉心，三万二千菩萨得无生法忍，八万四千有情远离尘垢生净法眼，一万两千比丘诸漏涌尽。而时佛告最胜天眼，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得清净深如大海，福德智慧不可测量，能现出世诸功德宝，有情用之乃至菩提，无有竭尽，菩萨福德亦复不减，犹如大海多出众宝，菩萨智慧甚深难入，声闻独觉无能摄者，亦如大海小兽不入，菩萨智慧广大无边。可以故，无着无住无色无相，菩萨智慧从出至后次第转身，出菩提心后一切智，菩萨法耳不与烦恼 恶有共助。世间智慧若入菩萨智慧海中，一相一位，所谓无相，去一切智，无分别位。菩萨智慧观一切法，不见增减，何以故？通达平等，身法性故。菩萨所有大慈悲力，不为本愿，一切圣者之所依处，为诸有情永结说法，无有穷尽。天王，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通达如是甚深法性。天王，菩萨善能通达世俗地法，虽说诸色而非实有，推求此色终不取着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虽说地界而非实有，推求地界终不取着，水火风空十界亦复如是，虽说眼处而非实有，推求眼处终不取着，耳鼻舌身意处亦复如是，虽说色处而非实有，推求色处终不取着，声香味触法处亦复如是，虽复说我而非实有，推求此我终不取着，有情乃至知者见者亦复如是，虽说世间而非实有，推求世间终不取着，虽说是法而非实有，推求是法终不取着，虽说佛法而非实有，推求佛法终不取着，虽说菩提而非实有，推求菩提终不取着。天王当知，凡有言说名世俗地，此非真实，若无世俗，即不可说有圣义地。是诸菩萨通达世俗地，不为圣义地，由通达故，知一切法无生无灭，无成无坏，无此无彼，远离语言文字细论。天王当知，圣义地者，离言即净，圣智境界无变坏法，若佛出世，若不出世，性相常住，是名菩萨通达圣义。尔时对圣辩白佛言，若一切法无生无灭，自性空离，云何有佛出现世间及转法轮？云何菩萨与无生法而见有生？佛告最圣，天王当知，诸法无灭，是故无生。非故性不变故，但有世俗见有生命，皆是虚妄，非真实有。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，见因缘法，知世俗地空无所有，不见坚实，非有似有，如幻如梦，如想如相，如光影如阳焰，如变化事，如寻相成，摇动不安，从因缘起，是诸菩萨以妙般若观诸法空，广说乃至从因缘起作是思维，此等诸法今见有生有住有灭，何因缘生，何因缘灭，即思维矣，即如实知，无明因缘故生诸行，一行生实，广说乃至 由有故生，生即有老。老故有死，即愁叹苦忧恼。是故修行，未断无明。无明若断，于十一支辗转随灭。如身若断，命等随灭。天王当知，邪见外道，为求解脱，但欲断死，不知断生。若法不生，即无有灭。譬如有人快至狮子，狮子诸人而快自息，菩萨一耳，但断其生而死自灭。犬为猪块，不知猪人，块中不息，外道一耳，不知断生，终不离死。菩萨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善知因缘，诸法生灭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知缘生法，空无所有，不起我慢，生富贵家，不起豪富尊贵而慢，生贫贱家，自知宿业不甚清净，得果下列，心起厌离，便求出家。作如是念：如我此身杂业所得，更修净业，令自清净，使他一耳，自既求度，亦复度他，自求出离，业解他夫。一世因缘，便起精进，远离懈怠，障道恶法，皆应断除；助道善法，皆应增长。勤修精进，做事思维，我负重担，应当自灭一切烦恼，度脱有情，不应懈怠。是诸菩萨亲近师长，多闻少闻，有智无智，持戒破戒，俱生佛想，恭敬同学。思维：我今依师学习，修善未满，应令满足；烦恼未尽，应断令尽；守护善法，舍离不善；具一切智，怜悯世间；大悲福田，烦恼极净；天人师者，是我大师；善得胜利，一切天人皆是法主，以为大师。是诸菩萨作事思维，佛说境界，设为身命，亦不毁犯。如世尊说，随顺佛教，即供养佛、婆罗门等种种饮食，信心施予，如法受用，不令彼人，空无果报。食者、施者，俱得利益。婆罗门等以沙门名，而与菩萨作福田相。菩萨应当如理如量修行正法，即令显现沙门功德、福田功德。菩萨如是自行化他，未尝修废。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是修行，则能随顺一切世间。见称分者，生下列心；见骄慢者，起无我想；见邪曲者，起正直想；见狂语者，起如实言；与恶言者，常说爱语；见刚强者，视现柔和；见谄毒者，则生慈忍；见邪法者，则生大慈。 见苦恼者则生大悲，见谦寂者则行布施。此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是随顺世间之故，生净佛土。何以故？持戒无缺，离诸杂秽，修平等心，于有情所具大善根，不着名利，有清净信，无所希望，勤行精进，不生懈怠，修诸净律，离散乱法，以微妙慧而习多闻，诸根无缺，具足立志，常修大慈，远离嗔恼，一世因缘生净佛土。儿时对圣辩白佛言：如佛所说，修戒等法生净佛土，为要备修，为随修一生净佛土。佛告对圣：天王当知，若有菩萨与前所说种种法中净修一行，即备众法，如是一行亦生净土。何以故？亦一行中具众行故。是诸菩萨生净佛土，不畏贪污。何以故？是诸菩萨造作佛像，修营僧缘，佛智多钱，香泥土地，烧香供养，或布妙花，或以香汤灌洗佛像，于僧园内扫洒泥土，父母师僧慈心共事，同学善友及诸沙门以平等心恭敬供养，持此善根，与友情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令诸友情皆得清净。菩萨如是即得离欲。何以故？心无取着，不染朋党，备诸境界，远离爱缘，与妙欲境心不爱染，佛所说戒如实修行，与四供养，少欲喜足，去得之身，心常不畏，恒乐极静，远离之法。如是菩萨不着俗事，即得净命，无伪威仪，欺诈于意，为施主前终不违现，安详徐步，事前六肘不顾左右，邪命威仪，无施主时即便纵淡，又对施主不畏利养，出顺笔意，细于美言，无施主时于便粗鄙，见他行施心时起贪，而言不虚，不得变恼，于现少欲，心多贪利。是诸菩萨无如是等求利之相，若见施主终不发言，善意必坏，审物缺少，或需医药，又对施主终不发言，某甲施主施我此物，彼人为我持戒多闻，大悲心境，虽而赞叹我无此德，唯勤修善报施主恩。是诸菩萨不对白衣自赞毁他而求名利，见施于人不生嗔恼，终不产屈而以取财，不诈亲善害他取物，不惜他辱戏弄取财，施主逆施 若所赞人。或说法者，或负大众，或为别逆，或失味觉，菩萨终不入中取分。若受失财，终不执着，此事我悟，此事我有，寻当回师诸于沙门或婆罗门，师僧父母给予贫乏平等受用。若财物尽，不以为忧，少日不得，心无苦恼。是诸菩萨若受他施，若回施他，二俱清净。行清净故，心不疲劳。何以故？是诸菩萨为利有情，久处生死而不厌患。若有魔事，众苦逼切，心无退转。若人欲行二乘之道，即为说法，不但其劳。菩萨自修，菩提分法，终无厌倦。此诸菩萨如是精进，则能随顺佛正教行。何以故？此诸菩萨远离放逸，心常谨慎，擅自摄身，不造诸恶，与意一耳，虽处现在，恒惧未来，断诸恶法，令永不起，言必复理，常说法教，非法不言，弃杂秽业，修纯净行，不毁佛教，远离烦恼不净之法，是得护持如来正教，诸恶不善皆断离之。此诸菩萨如是随顺清净佛教，若见有情，疏言含笑，远离聘粗。所以者何？心离秽浊，诸根清净，离嗔恚垢，内无恨结。菩萨如是，既得多闻观察生死，能如实知贪嗔痴火，稍然迷乱，亦如实觉有为无常，一切行苦，诸法无我，世间有情胆着细论，又如实觉一切法中唯有涅槃，最为极静。闻他说法，既能思议，复以受人，发大慈悲，起坚固念。若不闻法，即无思修。是故闻慧如众自本，一切智慧因之而生。既得多闻，则护正法。若未来世正法灭时，由诸有情乐勤修行，不知法句，无人未说甚深法要。菩萨儿时即为宣唱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令诸有情修戒定慧，因而赞曰：如善男子能于如是正法灭时发菩提心，求无上觉，为欲利乐一切有情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甚深经典，三世诸佛之所行处。如若勤修，大觉非远。何以故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大菩提不相离故。如人种谷，其苗已锈，当知是人获果不久。菩萨一耳，求大菩提得闻般若波罗蜜多，当知去佛决定非远。善男子等，若有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更依于经 求无上觉。若能证得，必无是处。譬如王子舍其父王，更救愚人，求为太子，绝不可得。菩萨一耳，求一切智，必因般若波罗蜜多。若依愚经，定不能得。譬如独子，若遇虚辱，必依其母。若救愚牛，则不可得。菩萨一耳，求大菩提，要依般若波罗蜜多。若依愚法，必不能证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亲近般若波罗蜜多，为法王子，相好言身，诸根无缺，行佛行处，觉佛所觉，救护一切苦恼有情，善能通达佛所说教，常修反省，远离染浊，守护诸佛一切至诚。是诸菩萨为法王子，是凡护世皆共尊重。何以故？行菩萨道，以德不退，一切恶魔不能轻动。安住佛法，通达一切空平等理，不信外缘。如是安住佛法智慧，不欲声闻独觉等共，超过世间，住无生人。是诸菩萨能如实知一切有情贪嗔痴品上中下移，亦如实知善及坚固心品差别，如实知矣。个个未说诸对智门，如是善能化有情类。是诸菩萨若有有情，应见佛身而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；见菩萨身而得度者，现菩萨身而为说法；见独觉身而得度者，现独觉身而为说法；见声闻身而得度者，现声闻身而为说法。若见是凡婆罗门、刹帝利、长者居士等身而得度者，即皆现之而为说法。菩萨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化诸有情，令得度脱。是诸菩萨心性慈和，正直软善，无诸谄曲，嫉妒垢秽，心常清净，理粗恶语，多行忍辱，亲侠有情。菩萨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在处安乐。所以者何？具足正见及清净见，清净之行，所行境界与心相应，若心相违，恶不善法，境界会处，思则不行。是诸菩萨见同学人身心欢喜，若才若法，皆共受用，唯行佛道，唯佛唯师。菩萨如是在处安乐，具诸设法而设有情，以利益施。若安乐施，若无尽施，设诸有情，以利益语。若有意语，若如法语，若不意语，设诸有情，以财利益平等。若身利益平等，若命利益平等，若资具利益平等，设诸有情。天王当知，利益施者即是法施，安乐施者 即是财师，无尽施者即是正道，利益于者令生善法，有益于者令见正理，如法于者随顺佛教，不益于者说如实法。财利益平等者为可饮食及衣服等，身利益平等者如以舍位利益己身，令他一耳。命利益平等者为诸珍宝，名为外命。资具利益平等者为象马等一切净财。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自行与他皆悉同等。是诸菩萨受生端正，常能修习极静威仪，不违威仪，清净威仪，众所乐见，内外温善，观者无厌，能悦人意，一切有情贤所爱众，其有见者皆发善心，称分者见心则和解。此诸菩萨如是端正，堪为一指，等护有情令烦恼灭，能引有情出离生死，无边旷野能度有情，世间险难无眷属者为作亲友，烦恼病者为作良医，无救护者为作救护，无皈依者为作皈依，无名有情为作法具。如是菩萨为诸有情作所依止，善疗重病，如药树王。如有树王名为善见，根茎枝叶及诸花果色香味触皆能疗病，此诸菩萨亦复如是，从出发心乃至究竟，常为有情疗烦恼疾。菩萨多有福德智慧，诸有见闻重病皆愈。是诸菩萨功德相应，随力所堪供养三宝，有疾病者皆施医药，若见饥渴即施饮食，若寒冻者即施衣服，亲教规范，尽心诚实，同学法人合掌恭敬，造僧住处，即施园田，虽有资财时时施予，所有仆隶如法料理。闻有明德凡至沙门修正行者，时时资进，此诸菩萨能生众善，有巧方便化度有情，住此佛土身不动摇，而有无边诸佛世界佛菩萨所资受正法，或现供养无量如来，或现修习住菩提分，或现供养初成佛者，或现自身成等正觉，或现为众转妙法门，或现涅槃作大饶益，或应度者为现化身，皆令得见获得利乐。虽作如是种种佛事而不作意，亦无分别。而时最胜辩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此诸菩萨作种种化无分别心？佛言：天王，譬如日月虽照一切而不分别，我发光明能有所照，然有情类自夜视力感得日月昼夜寻照， 此诸菩萨亦复如是，虽现化身而无分别。何以故？有情各有宿世善业，菩萨悉发度有情愿，由此愿力随彼所念即现化身，故无分别。此诸菩萨方便善巧，能作如是化有情事，速去无上正等菩提。何以故？此诸菩萨布施圆满，持戒清净，无穿缺杂，戒品清净，过诸声闻及独觉等，具足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、巧辩、妙愿、立志及诸如来不共功德，超诸声闻，独觉地故。天王当知，菩萨出地乃至实地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修如是行，能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说是法时，两万天子远离尘垢生净法眼，三万菩萨得无生忍，八万四千诸天及人俱发无上正等觉心，无量百千诸见达婆及紧那罗远救峰山欢喜合掌赞叹如来，无量百千诸要叉众绕救峰山欢喜合掌与众妙花而供养佛，十方无量净切沙等诸佛世界各有无量菩萨来集赞叹。如来世尊善为诸菩萨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因是般若波罗蜜多得有人天四相四果，即有独觉道与菩提，亦有菩萨实地实度如来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，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一切相智一切智等无边佛法，皆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成办。如世间事皆依虚空，虚空无一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为众法本而自无一。愿令我等于当来世为诸菩萨摩诃萨等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，如今世尊所说无异，作事于已，持诸香花奉赞如来及诸众会。时有无量救峰山中救助天神及于疾者空中赞曰：昔有世尊，我等意念无量诸佛已曾于此救峰山中为诸大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，如今无异。而时最胜辩白佛言：空中天神宁有智慧知佛境界究竟差别，言无量佛已曾于此宣说般若波罗蜜多。佛言：天王，此天神众皆是安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，是故能知过去佛境究竟差别。天王，我昔为菩萨时亦曾生彼天神趣中，见无量佛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为诸众会宣说妙法乃至涅槃，我常敬礼额掌赞叹。何以过？彼天神趣寿量长远，见闻往昔无边事故。而时众中有一天子名曰光德，即从坐起，偏覆左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向佛白言：世尊，诸佛菩萨应居净土，云何世尊出现于此秽恶充满堪忍世界？佛告光德：天子当知， 诸佛如来所居之处，皆无杂秽，即是净土。于是如来以神通力，令此三千大千世界，地平如掌，琉璃所成，无诸山岭、堆覆、荆棘，处处皆有宝具、香花、软草、泉池、八功德水、七宝皆毕，瓜果草木。贤说菩萨不退法轮，无诸异声，声闻独绝，虽有菩萨从十方来，不闻余声，唯常闻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处处莲花如车轮亮，青红赤白众宝庄严，诸花台中皆有菩萨结跏趺坐，思维大成。见此如来处大集会，为菩萨众说甚深法，无量百千世凡护世供养赞叹恭敬围绕。而时光德见思事已，踊跃欢喜，赞叹佛言：甚奇世尊，稀有善事，如来所说真实不虚。 诸佛如来 所居之处，皆无杂秽，即是净土。如佛所说，其意无二。有情薄福，见境为慧。世尊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得闻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名字，甚为稀有，况能书写、手持、读诵，为他演说。佛告光德：天子当知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无量大劫，以无爱心，施诸友情，种种财物。有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以清净信，书写此经，转施他人，受持、读诵，所获功德，甚多于前。黑锅，财施有节，法师无穷。黑过，才是但能得世间果、人天乐果，曾得还失，今虽暂得而后必退。若依法师得位曾得，所谓涅槃，定无退意。设有教化三千大千世界有情，皆令安住十善业道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以净信心受持读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他演说，功德胜彼，无量无边。可以故，一切善法皆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。设有教化三千大千世界有情，皆令正德四相四果，独觉菩提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以净信心受持、读诵、书写般若波罗蜜多，功德胜前无量无数。可以过，声闻独觉皆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。诸菩萨法皆从般若波罗蜜多而得出现，因此般若波罗蜜多有佛出世，是故般若波罗蜜多随所在处，当知即是妙菩提座，亦是如来转法轮处。善男子等，应念此处常有如来应证等觉。可以故，一切诸佛皆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。若人供养如来形象，所获功德不如供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三世诸佛皆因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有故。卷第569。